是潦草，汇成一幅春风十里桃夭，谁在树下拈花儿笑，这无边风月转瞬都暗了，只盼着你的回眸，看那绿罗绢丝满天芳草，随风飘呀飘，绿罗裙飘在谁的心潮，追起 醉夜思，才知相思如山高。